菜地里什么的花的来， 真的月的里里的来，迎春要开花， 小姐的妹妹来看花， 鸡巴冷灯枪灯枪喝啥， 二的月的里里的来，菜地里什么的花的来，小姐的妹妹来看花， 七个冷灯枪冷枪喝啥， 三的月的里里的来，开的里什么的花的来， 三的月的里里的来，桃李又开花， 小姐的妹妹来看花， 七个冷灯枪冷枪 四的月的里里的来，开的里什么的花的来， 四的月的里里的来，蔷薇又开花， 小姐的妹妹来看花， 七八冷灯枪冷枪喝茶， 五的月的里里的来，开的里什么的花的来，小姐的妹妹来看花， 七八冷灯枪灯枪喝茶， 六的月的里里的来，开的里什么的花的来， 六的月的里里的来，青莲要开花， 小姐的妹妹来看花， 七八冷灯枪灯枪喝茶。 妹妹来看花， 七八冷灯枪冷枪